呢一段文系总说，包括咗全部嘅原文。向下二十四章就系详细嘅介绍。法藏讲： 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 呢个系讲佢修行成佛，佢确实已经成佛。世尊同我哋讲，法藏喺西方示现成佛，到依家已经十劫，既然成佛，佢嘅每一愿都实现咗，无一愿系空愿。 所居佛刹， 指佢所居住嘅布土，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 呢个同佢往昔所发嘅愿相应，佢嘅愿确实圆满，超胜诸佛国土。呢个系讲佢嘅国土具足不可思议嘅庄严，无量嘅庄严，不可思议嘅功德系乜嘢？ 系十念必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退成佛。呢个系不可思议功德。 所以呢一句包含依部同净部，不可思议功德系净部，无量庄严系依部，依净果部都超过一切诸佛刹土。我哋要问点样不可思议，点样超胜？下边就一行一行为我哋介绍。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唔单止系二十四条，四十八条亦太少，实在系无量无边，说之不尽。呢四十八条不过系概略嘅介绍啫。由呢四十八条里边，我哋就能够想象西方世界同他方国土确实系不相同嘅。 无有地狱、饿鬼、禽兽、冤非鱼洞之类。 呢个系第一愿，四十八愿嘅国无恶道愿。极乐世界冇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说明冇三恶道。十方诸佛国土都同释迦牟尼佛嘅国土差唔多，点解极乐世界冇三恶道？呢、这个就系佢喺修学考察嘅时候睇到诸佛国土嘅恶道众生太苦啦，所以喺佢建立嘅国土里边冇三恶道。 三恶道系果，点样至冇果呢？必须将因缘消灭，至唔会有果报。如果西方极乐世界仲有三恶道嘅因缘，点可能冇果报呢？佛亦都冇能力灭众生嘅定业。 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力量系相等嘅。如果佛有力量，释迦牟尼佛应当将我哋现前嘅三恶道消灭至啱，佢做唔到。西方极乐世界点解做得到呢？讲老实说话，佢系新兴嘅世界，佢嘅世界到依家至十劫，我哋呢个世界无量劫啦，系古老嘅国家，我哋嘅旧传统掉都掉唔去，而佢系新建立嘅，新建立嘅好办事，边啲应该要，边啲唔要。 佢喺嗰度建立一个国土，欢迎十方世界嘅众生移民到嗰度去，移民嘅条件限制得好严，唔够资格就唔准去。当然佢嘅质素就好整齐，系咁嘅一回事。 所以真正明了事实嘅真相，至明白西方净土非常符合现代人嘅科学精神。好似新加坡系新国家，好办事，一切制度系新建立嘅，冇传统。西方极乐世界系新建立嘅，非常年轻，到今日只有十劫。西方世界绝对冇一个人做上品十恶业，至冇地狱。地狱嘅因无，饿鬼道系做下品十恶业，畜生道系做中品十恶业，所以去嗰度嘅人都系修十善业往生嘅，各位应当理解。 喺《观无量寿经》里边，韦提希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非常向往，要求释迦牟尼佛教佢求往生嘅方法。释迦牟尼佛喺未讲方法之前，先教佢修三种福，这个非常紧要。 点解？三种福是你修净土的基础，你连福都没有，你还修什么净业？三种福里面，第一种就有修十善业。为什么要修十善业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这个应该很清楚。念阿弥陀佛还做十恶，你想想你能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不能够。为什么不能够？

佢唔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唔知道佢去咗边度，翻嚟乱咁讲。依家的人唔相信佛经，依人不依法，痴迷如何得了呢？佛一再嘅嘱咐我哋依法不依人，法系经典，经常冇呢种说法，所以真嘅假嘅，我哋一听就明白就清楚。各位将呢部经念得好熟，绝对唔会受人欺骗。 唯有平等，社会至真正祥和，修行只能够一帆风顺，一切烦恼、妄想、执着，至容易放下，容易舍弃。 我哋呢个世间，大家亦都明白点解放唔下，就系不平等，心里边有怨恨不平，咁至放唔下，结果系自己吃大亏，唔系人哋吃亏，自己造业，自己要受果报，你讲几冤枉呢？个系值得我哋警惕噶。 呢个世间点解唔平等呢？老实讲，就系心唔平等，人心不同，各遇其面。 假如你睇到两个人相貌完全相同，佢哋举止行动亦相同，佢哋唔系双胞胎，你亦都可以断定佢哋两个思想见解亦相同，和福亦相同，因为佢哋嘅业报非常相似。咁样嘅人世间有，但系唔太容易遇到。抗战期间，我喺贵州读书，同我唔同班有位姓张嘅同学，矮矮嘅，好顽皮，系隔离教室嘅。我哋时常一齐玩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喺南京读书，同班有位同学，佢嘅相貌同佢一样，行路嘅样亦都非常相似。我讲出佢嘅毛病个性，佢吓咗一跳。佢讲：你点会睇相啊？睇得咁准嘅？我讲：我唔系会睇相，系以前有位同学相貌同你一样，行路嘅样一样，我谂你哋两个人嘅个性会相同。果然冇错，完全一样。 所以人心都喺相貌上，心嘅好丑系呃唔到人嘅，可以呃一般愚人。真正读古书有学问嘅人就呃佢唔到啦。佢睇你嘅相貌，听你讲说话嘅音声，睇你嘅动态，就知道你嘅性格，就能够判断你一生嘅吉凶祸福、富贵穷通。 佢唔系从命理、相书上断定嘅，所以你能够呃边个呢？呃愚人，有学问嘅人，有道德嘅人，呃唔到嘅。有道德学问嘅人都呃唔到啦，你仲能够呃得到佛菩萨咩？冇呢个道理。念念想求生净土，而所作所为同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嘅愿望完全相违背，能去得到咩？无份啊！将来喺六道里边应该点样轮回，仲系点样轮回？应该受乜嘢果报，都系受乜嘢果报，一啲都冇办法。各位同修，对呢一行嘅事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呢一品经要仔细嘅听，我哋早课念呢一品，才能够真正做到反省检点嘅效果。自己有冇做到？修行系咪真嘅相应？能唔能够往生？仲使问其他嘅人咩？实在讲，要自在往生，唔好病，病就靠唔住。 真正往生系唔生病，坐住走，企住走，预知时至，知道乜嘢时候佛嚟接引，只系决定往生。 我哋今日要求呢、这、一个，能求得到吗？绝对求得到。只要你将经典中嘅教训都做到，冇一个求唔到嘅，呢、这个系真嘅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。 我哋要注意经文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我哋都包括在弥陀大愿之中。问题就是我哋能不能够照他的教训来修学。四十八大愿广摄虚空法界，一个众生得不留。 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皆能动事切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缘，不取正觉。

娑婆世界同西方世界同喺一层，距离好近。呢、这个地方讲益那由他百千佛刹，我哋至十万亿佛刹算乜嘢？我哋喺呢度起心动念，你谂下，佢哋都知道。正业要点样修呢？ 心静则土静，心不清静不能往生。身不清净唔紧要，系唔碍事嘅，因为往生唔系身去，系心去。 但系我要同各位讲，身清净，心唔一定清净；心清净，身一定清净。点解呢？依步随住正步转，边度有唔清净嘅道理？心要点样至清净？有妄想就不清净。乜嘢系妄想？我喺呢个地方老老实实、明明白白嘅同各位同修讲，唔想阿弥陀佛就全部系妄想，如何得清净？点解唔肯念佛要打妄想？呢、这个就系业障。知道业障重，日日希望消除业障，我哋要问点样消呢？念佛就消晒，不念佛业障又现行。观经直指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慈云灌顶法师作的，他是清朝乾隆时代的人，在佛教史上亦是好了不起的一位大德。他在著作里面讲， 所有一切经论法门都消灭不到的业障，这句阿弥陀佛能够消。 这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，古德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呢一句佛号就系自己嘅本觉，能念之心系此觉，念佛即系此觉合本觉，觉就不迷， 障系迷，所以我哋至真正明白，真正搞清楚乜嘢系正念。阿弥陀佛呢个念头系正念，阿弥陀佛呢一句系正语，离开阿弥陀佛就系妄想。就是业障， 不单止业障起现行，还要继续不断再造业，那怎得了啊？你如果能将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捉住捉紧，好多人念三年预知时至，企住往生，错住往生，佛来接引，三年时间不长，这样往生品位绝对不低。品位低怎能不病呢？预知时至，记住走，决定不是中下辈往生，至少中上品往生，三年就成功，怎成功的呢？业障都消了。 我们今天虽然念佛念经，还是勾心斗角，还是张家长李家短，是非人我，贪嗔痴慢，这个就是造业了。 西方世界人看见了，你不能往生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在念，都去唔到。乜嘢原因呢？就係口里边念佛，心里边计较，一行都放唔低。呢啲係你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嘅原因，等来生再讲。 来生係唔係能够得人身？係唔係能够再遇到念佛法缘呢？咁就唔太可靠啦。唔知道要到边一生至会再得人身，再遇到好似今日咁嘅善缘。 我哋过去生中好似咁样嘅机会，唔知道错过几多次。如果冇错过，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咗，边度仲会坐喺呢度？呢个系生生世世将机会错过，点错过嘅呢？就系念佛仲喺度打妄想，生活中仲有是非人我。